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34集，喵喵龙。白玉堂进了一趟地宫，竟然骑着龙就飞了出来，这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现在众人脑中只一个念头，是不是幻觉呢？展昭等人被海龙溪带了出来，几乎是瞬间整个地宫崩塌，大量的泥沙涌入地宫之中，一转眼就填平了入口的琉璃顶，把所有的一切都掩埋在了黄沙之下。展昭等人松开了海龙溪的旗子和尾巴，落到了邹月和依依身边。白玉堂此时还在龙背上，这海龙溪从出生之后就一直被困在那个琉璃的地宫里，他日日都能看到外边的世界，广阔的蓝天白云，但是琉璃顶坚硬，他身上除了两个小脚之外没有什么尖利的东西，而且个子也太大，怎么都撞不开琉璃顶，因此一直出不去。今日机缘巧合，阴侯极强的内力用坚硬的冰锥撞裂了琉璃顶，再加上沙子的作用，他终于飞了出来。如今广阔天地，海龙溪开心的一个劲儿鸣叫，甩着尾巴张开了翅膀，在天空中尽情飞翔。白玉堂坐在龙背上，就感觉上空风更大，海龙溪一直飞上最高处，在空中打着圆圈盘旋，还不时地翻滚两下，似乎是在跟白玉堂闹着玩。他边飞边回头，一双大眼睛看着白玉堂。此时夕阳余晖照耀的满世界都是金色的，展昭等人扬起脸，抬手遮住略刺目的光，看着龙从头顶飞过，留下一个金色的轮廓。白玉堂觉得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是该怎么让龙停下来呢？想到这里，白玉堂伸手拍了拍海龙溪的脑袋，海龙溪立刻就回头看他。白玉堂想了想，对他指了指下边，海龙溪歪着头看他，似乎不解。白玉堂无奈，伸手按住他的脖子往下压了压。随着白玉堂的动作，海龙溪就往下俯冲，白玉堂赶紧拽他， 慢慢来。 海龙溪闻言果然减慢了速度，白玉堂莫名觉得其实跟骑马也差不多，只是少了根缰绳，而且马只会前后左右，这家伙还会上和下。五爷一挑眉，伸手拍了拍海龙溪的脑袋，语气就跟平日让白云帆停地下似的， 下去了，下次再玩。 海龙溪眨了眨眼睛，不过真的打旋的圈越来越小，最后稳稳地落在了展昭等人身边的沙地上。白玉堂长出了一口气，翻身下来就觉得重心不是太稳，五爷赶忙站稳了，吸一口气。 从来没飞过，果然是非同凡响啊。 白玉堂刚刚站稳，海龙溪就探头过来，用大脑袋蹭了他一下，随后蹲坐在他身边，发出了几声很轻微的声音。白玉堂愣了愣，觉得自己是不是幻听了，他怎么听着像是喵喵的在叫，再仔细听好像是妖物。白玉堂看着眼前巨大的海龙溪，感觉还是有些不真实，不过此时那海龙溪正睁大了眼睛望着他身后的方向。白玉堂下意识地回过头，就见身后展昭背着手站着，手里拿着巨靴，人则是歪着侧着头，也睁大了一双大眼睛瞧着海龙溪。展昭和海龙溪就这么隔着白玉堂相互打量片刻之后，海龙溪凑过来闻了闻展昭，随后似乎有些困惑地歪着头看展昭。展昭觉得这龙应该还是只小龙，感觉很天真的样子，于是就伸手去摸了摸它。海龙溪被展昭摸了之后凑过来继续闻，神情更加的困惑，又回去闻白玉堂。天尊走了过来提醒展昭， 你身上玉堂的味道太明显了，大概他搞不清楚了。 展昭眨了眼伸手摸耳朵， 玉堂的味道太明显。 白玉堂也咳嗽了一声，看一旁，转过脸却正对上殷侯，殷侯狐疑地看白玉堂：“ 你俩怎么连味道都串了？平时在一起都干点什么？”“ 就是什么都没干才怨我。” 展昭搔搔头。这时那海龙溪凑上来，用大脑袋蹭了他的手一下，展昭顺势伸手摸了摸他的龙角。海龙溪一甩尾巴叫了两声，众人仔细听，真的是妖呜妖呜的叫，听差了就直接再叫喵呜的感觉。海龙溪展开翅膀扇了两下，背对展昭，尾巴一勾。展昭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觉得海龙溪可能是还想飞一下，于是对展昭笑了笑：“ 挺过瘾的。” 展昭立刻来劲了，将巨阙给白玉堂，纵身一跃上了海龙溪的背脊。刚坐下，海龙溪立刻展开翅膀扑扇了两下，腾空而起，直冲云霄。众人都仰着脸看着。论别的，展昭和白玉堂都是不相上下，可是若论玩性，展昭那点活泼劲儿可是比安静的白玉堂强了太多了。本来就喜欢飞的展昭这回可是如愿以偿，展护卫那点猫性都上来了，双手一拽海龙溪的背鳍，直接在空中打起了滚来，飞得那叫一个惊心动魄。一会儿冲到最高处几乎都看不见了，突然又俯冲下来，擦着沙漠的表面打着滚，直接又上到半空，带起沙尘无数。在空中折腾了好一会儿之后，展昭玩够本了，拍了拍海龙溪的背脊，趴在他背上看下边的鬼海。看了一会儿，展昭忽然伸手轻轻地摸了摸下巴，哦了一声。这时天渐渐暗下来了，众人都退出了鬼海，到了赵普的军营附近。白玉堂对着上方的海龙溪招了招手，展昭就感觉海龙溪一个俯冲。赵普等人早就等在鬼海边了，就看到那只白色的海龙扑扇着翅膀落到了眼前。近看大概两人高，身形接近蜥蜴，十分灵活，大大的翅膀收起来之后藏在身后，尾巴凤尾状，像是鱼尾。公孙激动地跑过来，伸手摸了一下，一旁林业火提醒他：“ 不要激动啊，是海龙蜥，蜥蜴，不是龙。” 公孙捧着海龙蜥的脸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随后又围着转了一圈，上下左右摸了个遍，还摸了摸肚子：“ 真的是蜥蜴啊，海龙蜥，是巨大的水生蜥蜴吧？好厉害。” 赵普十分镇定地听完了天尊和殷侯解释海龙溪的来历以及他和白玉堂的渊源，点了点头。九王爷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 哎，你帮我问问他有没有黑色的兄弟。” 白玉堂无奈看了看一旁正跟小四子对视的海龙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竟然平白无故捡了条龙，这要怎么养？小四子仰着脸瞧着脸都快跟自己一样大的海龙溪，海龙溪的大眼睛里映出小四子小小的身影。小梁子站在小四子身边十分激动，小四子伸手按住海龙溪的鼻头鼓起的一个包包。海龙溪缓缓地半合上眼睛，注视着小四子，神情温柔，闻了闻他的同时，侧着大脑袋用鼻头蹭小四子，嘴里发出妖呜妖呜的声音。小四子抱住海龙溪的脸也蹭了两下，众人莫名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俩是不是能交流的？这时天色暗了下来，鬼海之中的风沙墙再也没起来，大概和地宫的结构也有关系。 原本以为风沙墙是用来保护迷城的，没想到竟然是保护地宫的。 没有那些遮挡视线的风沙就好办了，只要还有沙鬼冒头，直接弓箭手伺候，实在不行明天白天放火烧一遍。 众人都点头。展昭轻轻地摸着下巴，他刚才在上空看到了些东西，证实了他之前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于是 他倒是不着急了。众人除了基本完成了铲除杀鬼的任务之外，还意外收获白龙一只，于是满意的回黑风城去了。这一进城可热闹了，大家都来围观海龙溪。看得出来，的确还是只幼年龙，又是第一次离开地宫，看到什么都好奇。他一路就是跟着白玉堂，但走路却不很老实，东看看西闻闻，活泼的就跟第一次出门的小孩似的。由于海龙溪个子太大，白玉堂也拽不住他，不过后来五爷发现打一声口哨，海龙溪就会看到，只要对着他使个眼色或者勾勾手指头，就乖乖跟过来了，相当的聪明。当然了，没跟两步又开小差了，注意力集中的难度跟天尊一样高。来到军营，八王爷和包大人也被白色的小龙惊呆了，站在原地仰着脸看。海龙溪好奇地嗅了嗅包拯，一脸困惑，大概是因为颜色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缘故。开饭之前，公孙拉住白玉堂， 要不要给他取个名字？ 白玉堂还没开口，就听正跟小龙蹭来蹭去的小四子开口， 喵喵龙。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展昭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 小四子，又是猫猫谷又是喵喵龙的， 因为喵呜喵呜的叫。 你叫他什么呀？ 喵喵。 那我呢？ 小四子犯难了，他平时管展昭叫猫猫，有时也叫喵喵什么的， 其实是妖呜妖呜的叫， 干脆叫幺幺。 展昭提议，众人都觉得挺好听的，但白玉堂又盯着小龙看了一会儿， 其实喵喵龙也不错。 展昭斜着眼睛瞧着白玉堂，那意思绝对不准。白玉堂找了张椅子坐下，伸手摸了摸凑过来的幺幺， 全名就叫白喵幺吧，小名幺幺。 好吗，白猫妖 喵妖。 开饭的时候，睡醒了的小五欢欢喜喜跑出门，一眼看到白玉堂身边的妖妖，惊得窜到了展昭身后，探出半个虎头瞧着。妖妖也在看他，妖妖这辈子第一次见老虎，还是黑色的，小五这辈子第一次见龙，还是白色的。这回小五觉得有必要跑去马厩告诉黑枭多多和白云帆他们来新人了，不是新龙。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